的爱像什么？我的爱像潮水，将我向你推。这是90年代爱的表白当中最浪漫的句子之一。对于89年到95年巨石唱片时期的张信哲来说，也是如此。那个时候的他呈现的就是你在歌里听到的这种少年的心气，汹涌澎湃，而且毫无保留。李宗盛在写这首歌的时候，他的内心想象的其实是一个历经了沧桑，对于感情有很多经历的男人，应该是属于那种硬汉型的。可是张信哲在这首歌里显现出的是男人的懦弱，以及对于爱情的那种无力。巧的是，也正是这种反差，无意中造就了后来爵士情歌的路子。接下来我们听到的，又是另一种属于张信哲式的爱的表白。他说，爱其实是一种信仰，他把爱提升到一种无上的境界里。

其实很少听刘嘉玲唱歌，这也是刘嘉玲唱过的唯一的一首对唱情歌，但是却成了经典。刘嘉玲很平实，或许不太完美的嗓音，再加上张信哲的深情款款，这样的一点动心，的确是唱的人让心动。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首歌，不同于张信哲以往的伤情歌，这首歌给人的感觉是一个字，甜。你甚至能够想象到他在唱这首歌的时候，眼睛微微的闭上，嘴角却带着淡淡的温柔甜蜜的笑。这首歌是很多人在告白的时候会选择到的，做你的男人。其实刚刚开始听这首歌的时候是有一些诧异的，24小时不睡觉帮你提高跟鞋，这实在不像是张信哲这样成熟的情歌王子应该做的事情。歌词可能让你觉得有一些雷，有一些白，但是这又是所有恋爱中的小女人所期待的甜蜜的小事情。那些填满我们回忆的，往往的都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生死相许，而是他背着你淌过积水的泥泞小路，做你的男人，这些体贴的小事。 24个小时不睡觉，小心翼翼地保持这种热情不退烧，不管世界多纷扰，我们俩紧紧地拥抱，隐隐约约我感觉有微笑藏在你嘴角。做你的男人24个小时不睡觉，让胆小的你在黑夜中也会有个依靠，就算有一天爱会变少，人会变老，就算没告诉过你也知道下辈子还要和你遇到。夏天散步逛街找电影院，累了我就帮你提高跟鞋，塞车停电哪怕下雪，每天都要和你过情人节，星光影一杯热咖啡，只想给你所有浪漫情节，让我做你的男人24个小时不睡觉，小心翼翼地保持这种热情不退烧，不管世界多纷扰，我们俩紧紧地拥抱，隐隐约约我感觉有微笑嘴角。做你的男人24个小时不睡觉，让胆小的你在黑夜中也会有个依靠，就

大兴人民广播电台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他一直固执地以为一首歌也有声音， 每一次听就是他的呼吸在延续。他经过你童年的杂货铺，经过你初恋的山楂树， 清风吹拂不停在茂密的山楂树下。 你变了容颜，他却不曾改变。 一首歌的生命，是他路过你的光阴。最美时光。 这里是最美时光，我是钟瑾。我们再来听听那些我们熟悉又有一些陌生的慢板情歌，听听这些歌里的张信哲。你若爱他，就不要假装。所以在张信哲早年的歌里，他对于爱的表述从来都是真实而又朴素的。他不是风花雪月，而是那些你可以在生活当中真正拿来说还有做的句子。我是真的爱你，多么普通的名字。这是李宗盛他的创作，很直白又很真诚，就像是一封写给爱人的情书，反复地念叨着一句真心的表白，我是真的爱你。 爱你。让我随你去，让我随你去，我愿陪在你的身边，为你挡风遮雨。让我随你去，让我随你去，我愿陪在你的身旁，等你回心转意。我想我是真的爱你，我是真的爱你，我是真的爱你。 这是李宗盛写给林忆莲的第一首歌。李宗盛曾经说过，他的歌里的故事，有的是自己的，有的是别人的，有的时候不为了让别人知道，就找一个很厉害的歌手来唱他的歌。张信哲就是那一年他找到的那个歌手。这首歌收录在1993年张信哲的那张叫做《心事》的专辑里。从《当爱已成往事》到《我是真的爱你》，或许他们之间无法回避的感情故事有无数个版本，选择相信哪一款已经不重要，但是从《我是真的爱你》当中还是能够听出爱过的人那个时候的真诚。张信哲曾经说过，爱与不爱其实并不是做给外人看的，而是做给自己的心看的。你是真的吗？我是真的。这个听起来并不华丽的爱的表白方式，在这首歌里却做到了极致。我是真的爱你，爱到不灰心，也许难以相信，所以用离开去证明。 我是真的爱你，爱到不灰心，你也许难以相信，所以离开我去证明。我闭上眼睛，天空变得透明，阳光温柔蒸发所有泪滴，不问回应，让爱继续。我是真的爱你，爱到不成比例的转移，疼惜你想飞的孩子气，我用我的孤寂换你自由的呼吸。我是真的爱你，留在世界边缘不换你，用我不够华丽却是唯一坚持的声音，等你终于倾诉我是真的爱你。 声音，等你终于倾诉我是真的爱你。 谁都是一曲一曲 从最初唱盘与唱针的撕磨，到磁头与磁带的接触，再到光头与光盘的映射，音乐和它的载体之间的距离，终于在今天化作数字，你再也触摸不到。远近之间，漫不经意失去的，也许正是我们要说的这些关于音乐的故事。最美时光。 弹着吉他，唱着歌，在女生宿舍楼下表白。当年你也做过这样的事情吗？在数字还没有代表这个爱情密码的更早的时候，有一个人的情歌，一直是我们表达心中所想的密码。他叫做张信哲，那个时候我们叫他情歌王子。他的歌无论是取名字还是歌词里最常出现的一个字就是爱。最美时光，我是钟景。不得不承认，90年代是属于张信哲的情歌时代。98年泰坦尼克在全国上映，那是一个爱情至上的年代，同时也是被这部电影感动得一塌糊涂的年代。在同一个月，我记得张信哲的一张新的专辑问世了，那张专辑的名字同样只有两个字，叫做选择。满大街的情歌，每段爱情里好像都有一首属于他的歌。那个时候的爱情无关房贷，无关现实，所有的美丽都只在乎于感情，也只有那样的年代才会有这样的情歌。太想爱你，只能爱你，这就是最长情的告白。 会不会走，藏在肉身背后，你终于自我，情爱里游走，从不曾见你低头，我却常犯错，像一个太忙太累太傻的陀螺，转个不休，只放不手，停不了手。太想爱你是我压抑不了的念头，想要全面占领你的喜怒哀愁，你已征服了我却还不属于我，叫我如何不去猜测你在想什么。太想爱你是我压抑不了的折磨，能否请你不要不要选择闪躲，只想爱你的我，还想爱你的我，难道只能在迷雾中猜你的轮廓。 压抑不了的念头，想要全面占领你的心无哀愁。你已征服了我，却还不属于我，叫我如何不去猜测你在想什么。太想爱你是我压抑不了的折磨，能否请你不要选择闪躲。只想爱你的我，太想爱你的我，难道只能在迷雾中猜你想什么？太想爱你是我压抑不了的折磨，能否请你不要选择闪躲。只想爱你的我，太想爱你的我，难道只能在迷雾中猜你 一个朴素的有一些愚钝的男孩在告白当中苦苦的寻找，这是一个美丽又有一些残酷的属于城市的童话。在爱情的一开始，女人们常常会问，你爱我为什么？这是一个让男人摸不着边际的问题，而答案就藏在这首歌里。直觉，这是张信哲的慢热的作品，慢热到几乎你想不起它的旋律。直觉，这种摸不着的东西，原来就是爱情最隐晦的告白。 累积关于你的点 北京时间十点整。 FM 九八六，再度。